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每一代的人都得有一种美妙的理想让他们疯魔，即使青年中最自私的一批也有一股洋溢的生命力，充沛的元气，不愿意毫无生产。他们想法要把它消耗在一件行动上面，或者消耗在一宗理论上面，或是搞航空，或是搞革命，或是做肌肉的活动，或是做思想的活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需要有个幻想，觉得自己参与着人间伟大的活动，在那里革新世界。他的感官会跟着宇宙间所有的气息而震动，觉得那么自由，那么轻松。他还没有家世之类，一无所有，一无所惧，因为一无所有，所以能非常慷慨地舍弃一切。妙的是能爱，能赠，以为空想一番、呐喊几声就能改造了世界。青年人好比那些窥私待发的狗，经常捕风捉影的狂吠，只要天涯地角出了一桩违反正义的事，他们就疯起来了。黑夜里到处是狗叫，在大森林中间，从这一个农庄到那一个农庄彼此呼应。夜里一切都骚动得很，在这个时代睡觉是不容易的，空中的风带来了多少违反正义的回声，而违反正义的事是没有穷尽的。为了补救一桩不义，你很可能做出另外一些不义。而且什么叫做不义？什么叫做暴行呢？有的说是可耻的和平，残破的国家，有的说是战争，这个说是旧制度的被毁，君王的被黜，那个说是教会的被掠，另外一个又说是未来的被窒息，自由的受到威胁。对于平民，不平等就是不义。对于上层阶级，平等就是不义。不义的种类那么多，每个时代都特别的挑一个，既要挑一个来加以攻击，又要挑一个来加以庇护。那时大家正在竭力攻击社会的不公道，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准备新的不公道。当然他们并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真诚，许多人看不起自己的阶级，为的是要借此显露头角，还有许多是把这种运动作为精神上的消遣，高谈阔论的训练，并不完全当真的。一个人自以为信仰一种主义， 为他而奋斗，或者将要奋斗，至少是可能奋斗，的确是愉快的事，甚至觉得冒些危险也不坏，反而有种戏剧意味的刺激。这种心情的确是无邪的，倘使动机天真而没有利害计算的话，但一批更乖巧的人是胸有成竹地上台的，把平民运动当作猎取权位的手段，好似北欧的海盗一般，他们利用涨潮的时间把船只驶入内地，预备深入上流的大三角洲，等退潮的时候把征掠得来的城市久占下去。港口是窄的，潮水是捉摸不定的，非有巧妙的本领不行。但是两三代的渔民政治已经养成了一批精于此道的海盗，他们非常大胆地冲过去，对于一路上覆没的船连瞧都不瞧一眼。每个党派都有这种恶棍，却不能叫任何一个党派负责。然而一部分真诚的与坚信的人，看了那些冒险家以后所感到的厌恶，已经对自己的阶级绝望了。奥利维认识一般有钱而博学的布尔乔亚青年，都觉得布尔乔亚的没落与无用，他对他们极表同情。最初他们相信优秀知识分子可能使平民有新生的希望，便创立了许多平民大学，花了不少时间与金钱，结果那些努力完全失败了。当初的希望是过分的，现在的灰心也是过分的，民众并没有响应他们的号召，或竟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应召而来的时候，他们又把一切都误会了，只学会了布尔乔亚的坏习气。另外还有些危险人物溜进布尔乔亚的使徒队伍，把他们的信用给破坏了，把平民与中产阶级一箭双雕同时利用。于是一般老实人以为布尔乔亚是完了，他只能腐蚀民众，民众应当不顾一切地摆脱他而自个儿走路。因此中产阶级只是发起了一个运动，结果非但这运动没有他们的份儿，而且还反对他们。有的人觉得能够这样舍身，能够用牺牲来对人类表示深切而毫无私心的同情是种快乐，只要能爱能舍身就行。青年人元气那么充沛，用不着在感情上得到酬报，不怕自己会变得贫弱。有的人认为自己的理智和逻辑能够满足便是一种愉快，他们的牺牲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思想。这是最刚强的一批，他们很得意，因为凭着一步一步的推理断定自己的阶级非没落不可。预言不中要比跟他们的阶级同归于尽使他们更难受。他们为了理想陶醉了，对着外边的人喊道，打呀打呀，越重越好，要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才好。他们居然做了暴力的理论家，而且所提倡的是别人的暴力，因为宣传暴力的使徒差不多永远是一般文弱而高雅的人。有些是声言要推翻政府的公务员，勤勉认真寻良的公务员，他们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其实是对自己的文弱遗憾生活的压迫的报复。尤其是在他们周围怒吼的雷雨的征兆，理论家好比气象学家，他们用科学名词所报告的天气并非是将来，而是现在的。他们是定风针，指出风从哪儿吹来，他们被风吹动的时候几乎自以为是在操纵风向。然而风向的确转变了， 思想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消耗得很快的，特别是因为它流行得很快。法国多少的共和党人不到50年就厌恶共和，厌恶普选，厌恶当年如醉如狂争取得来的自由。以前大家相信多数是神圣的，能促进人类的进步，现在可是暴力思想风靡一时了。多数的不能自治，贪赃枉法，萎靡不振，妒贤害能，引起了反抗。强有力的少数，所有的少数便诉之于武力了。法兰西行动派的保王党和劳工总会的工团主义者居然接近了，这是可笑的，但是必然的。巴尔扎克说，他那个时代的人心里想做贵族，但为了愿望而做了共和党人，唯一的目的是能够在同辈中找到许多不如他的人。这样的乐趣也可怜透了，而且要强迫那些低下的人自认为低下才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一种权威，使优秀分子拿他们的优越把压迫他们的多数屈服。年轻的知识阶级，骄傲的小布尔乔亚，是为了自尊心受了伤害，为了痛恨民主政治的平等，才去投入保王党或革命党的。至于无所为而为的理论家，宣扬暴力的哲学家，却高高的站在上面，像准确的定风针似的发出暴风雨的讯号。最后还有一批探求灵感的文人，能写作而不知道写什么的，好比困在奥利斯港口的希腊水手，因为风平浪静而没法前进，不胜焦灼地等待好风吹满他们的帆。其中也有些名流，被德莱佛斯事件出其不意地从他们字斟句酌的工作中拉了出来，投入公共集会。在先驱者看来，仿佛这种榜样的人太多了。现在多数的文人都参加政治，以左右国家大事自命，只要有一点借口，他们马上组织联盟，发表宣言，救护宗庙。有前锋的知识分子，有后方的知识分子，都是难兄难弟，但两派都把对方看作唱高调的清客，而自命为聪明人。凡是侥幸有些平民血统的人，自认为光荣之极，笔下老是提到这一点。他们全是满腹牢骚的布尔乔亚，竭力想把布尔乔亚因为自私自利而断送完了的权势恢复过来，但很少使徒能够把热心支持长久的。在这个布尔乔亚的先锋队中，奥利维所遇到的最奇怪的典型是一个因为胆怯而变成革命分子的人。那标本名叫比埃尔加奈，出身是有钱的布尔乔亚，保守派的家庭，跟新思想完全无缘的。家里的人尽是些法官和公务员，以怨恨当局跟政府闹别扭而丢官出名的。这一批中间派的布尔乔亚想讨好教会，很少思想，可是很会用思想。加奈莫名其妙地娶了一个有贵族姓氏的女人，思想不比她差，也不比她多，顽固、狭窄、落伍，老是苦闷而发牢骚的社会，终于使加奈气恼之极。尤其因为太太又丑又可厌，她资质中等，头脑相当开通，倾向于自由思想，却不大明白她的内容。在他的环境里是无法懂得的，他只知道周围没有自由，以为只要跑出去就可以找到了。但他不能独自走路， 在外面才走了几步，就很高兴地和中学时代的朋友混在一起，其中颇有些醉心于工团主义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他觉得比在自己的社会里更不得劲儿，但不愿意承认，他总得有个地方混混，可惜找不到像他那种色彩的人。这一类的家伙在法兰西有的是，他们自惭形秽，不是躲起来，就是染上一种流行的政治色彩，或者同时染上好几种。依着一般的习惯，加奈尤其和那些跟他差别最厉害的朋友接近。这个法国人，十足的布尔乔亚，十足的内地人气质，居然形影不离地跟一个青年犹太医生相伴。他叫做马努斯·埃曼，是个亡命的俄国人。像他许多同胞一样，他有双重的天才。一方面能够在别的国家像在本国一样安居，一方面又觉得无论什么革命都配他的胃口。人家竟弄不清他对革命感兴趣的究竟是革命的手段呢，还是革命的宗旨。他自己经历和旁人经历的考验，为他都是一种消遣。他是真诚的革命党人，同时他的科学头脑使他把革命党人看作一种精神病者。他一边观察一边培养这种精神病。由于兴高采烈的玩票作风和朝三暮四的思想，他专门找那些与自己对立的人来往。他和当权的要人，甚至和警察厅都有关系，东钻钻西混混。那种令人起疑的好奇心使许多俄国革命家都像是骑墙派，有时他们弄假成真，的确变成了骑墙派，那并不是欺骗，而是轻浮，往往是没有利害计算的。不少干实际行动的人都把行动当作演戏，尽量施展他们的戏剧天才，像认真的演员一样，但随时预备改换角色。马努斯尽可能地忠于革命党人的角色，因为他天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又喜欢破坏他所侨居的国家的法律，所以这个角色对他最合适。可是归根结底，那不过是一个角色而已，人家从来分不清他的说话中间哪些是实在的，哪些是虚伪的，结果连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了。他人很聪明，喜欢讥讽，有的是犹太人与俄国人的细腻的心理，能一针见血地看出自己的跟别人的弱点而加以利用，所以他毫不费力地就把加奈控制了。他觉得拿这个桑丘潘沙拉入唐吉诃特式的队伍挺好玩，他老是不客气地支配他，支配他的意志、时间、金钱，并不是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而是用来对他的主意做不利的宣传。加奈听人摆布，硬要相信自己和马努斯一般思想，他明知道实际并不如此，那些思想是不合情理，是自己害怕的。他不喜欢平民，而且他不是勇敢的人。这个又高又大，身材魁梧，肥肥胖胖的汉子，小娃娃似的脸，胡子刮得精光，呼吸急促，说话甜蜜浮夸，孩子气十足，长着一身大力士似的肌肉，还是很高明的拳击家，骨子里却是个最胆小的人。他在家属中间因为被认为捣乱分子而很得意，但看着朋友们的大胆，暗中直打哆嗦。没有问题，这种寒战的预感并不讨厌，只要是闹着玩的。可是玩意儿变得危险了，那些混蛋居然张牙舞爪地凶起来， 野心越来越大，使加奈的自私心理根深蒂固的地主观念和布尔乔亚的怕事的脾气都发急了。他不敢问，你们要把我拉到哪儿去呢？但是他暗暗诅咒那般不管死活的人，一味要跟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也不问同时会不会砸破别人的脑袋。可是谁强迫他跟他们走呢？他不是可以隐退吗？但他没有勇气，他怕孤独，好比一个落在大人后面的哭哭啼啼的孩子。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一点意见，除非是不赞成一切过激的意见。一个人要独立，就非孤独不可。但有几个人熬得住孤独呢？便是在那些最有眼光的人里头，能有胆量排斥偏见，丢开同辈的人没法摆脱的某些假定的，又有几个呢？要那么办，等于在自己与别人之间筑起一道城墙，墙的这一边是孤零零地住在沙漠里的自由，墙的那一边是大批的群众。看到这情形，谁会迟疑呢？大家当然喜欢挤在人堆里，像一群羊似的，气味虽然恶劣，可是很暖和，所以他们尽管心里有某种思想，也装作有某种思想。其实根本不大知道自己想些什么。希腊人有句古谚，一个人要先了解自己，但这般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人怎么办呢？在所有的集体信仰中，不问是宗教方面的或是社会方面的，真正相信的人太少了，因为可称为人的人就不多。信仰是一种力，唯大智大勇的人才有。假定信仰是火种，人类是燃料，那么这火种所能燃烧的火把一向不过是寥寥几根，而往往还是摇晃不定的。使徒、先知、耶稣都怀疑过来的，其余的更只是些反光了。除非精神上遇到某些大旱的时节，从大火把上掉下来的火星才会把整个平原烧起来，随后大火熄灭了，残灰余烬底下只剩下一些炭火的光。真正信仰基督的基督徒不过寥寥数百人，其余的都是自以为信仰或者是愿意信仰。那些革命家中间许多便是这样的人，老实无用的加奈愿意相信自己是个革命家，所以就相信了，但他对着自己的大胆吃惊。所有这些布尔乔亚都标榜种种不同的原则，有的是从感情上出发的，有的是从理智出发的，有的是从利益出发的。这一批把自己的思想依附福音书，那一批依附伯格森，另一批又依附马克思、普鲁东、约瑟特曼德尔、尼采或是乔治索兰尔。有的革命家是为了屈服时髦，有的是为了生性孤僻，有的是为了需要行动抱着牺牲的热情，有的是为了奴性特别强，像绵羊一般驯良。可是全部都莫名其妙地被狂风卷着，你可以远远地看到明晃晃的大路上灰尘滚滚，表示大风暴快来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和工人们发生关系，是由一个在国家铁路上办事的邻居介绍的。那邻居45岁，个子矮小，未老先衰，头发都秃了，眼睛陷得很深，腮帮瘪缩，弯弯的鼻子挺大，嘴巴的长相显得人很聪明，畸形的耳朵，边上的肉裂成了几片。他浑身上下都是衰败的模样。他叫阿希特·高蒂埃，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等的清白的布尔乔亚。家里为了教育这个独子，把一份薄产花光了，还没有能完成他的学业。很年轻的时候，他谋到了一个国家机关的差事，那在贫穷的中产阶级眼里是救星，其实是死亡，是活埋，一招进去之后再也出不来了。他又犯了一桩错误，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工，结了婚。不久，那女工就露出了鄙俗不堪的本性。他替她生了3个孩子，当然他得养活这一家几口。这个聪明而一心想进修的男人被贫穷困住了，觉得心中有些潜伏的力量被生活的艰难窒息了，却又不甘屈服。他从来不得清静，当着会计处的职员，整天消磨在机械的工作室里，一起办公的又都是些又俗气又饶舌的同事，讲些废话，骂骂上司，算作对无聊的生活出气，同时也嘲笑他，因为他不懂得把求知欲在他们面前藏起来。回到家里，他只看到一个气味难闻的丑恶的寓所和一个吵吵嚷嚷庸碌之极的女人。他不了解他，把他当作懒虫或疯子。孩子们一点不像他，而像母亲。为什么他得过这种生活呢？这算是公道吗？牢骚、痛苦、贫困、无聊的职业，使他从早到晚找不到1小时的光阴来修心养性，找不到1小时的静默，他给折磨得力倦神疲，烦躁不堪。为了想忘掉这些，他最近又去接近杯中物，结果更把他断送完了。克里斯朵夫看到这个悲剧，大为震动。残缺不全的个性，没有充分的修养，没有艺术趣味，但生来是做些大事的。现在，可是被不幸的遭遇压倒了。 高迪埃立刻抓住了克里斯朵夫，好似快淹死的弱者遇到了一个游泳健将的手臂。他又喜欢又羡慕克里斯朵夫，带他去参加群众集会，见到革命党里的某些领袖，那是他为怨恨社会而结交的。因为想做贵族而没有做成，所以他跟平民混在一起，极感痛苦。克里斯朵夫却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为他并不需要做平民，对这些集会很感兴趣，会场上的演说使他觉得好玩。他不像奥利维那样感到厌恶，对语言的可笑也并不敏感，认为所有多嘴的家伙都是半斤八两。他素来瞧不起高谈阔论，但他虽没费心去了解那套辞令，却在演说家与听者的心里咂摸到说话的音乐。演说家的力量一招引起了听讲人的共鸣，立刻增加了百倍。克里斯朵夫先是只注意到前者，他为了好奇，居然结识了几个演说家。对群众最有影响的一个是加米奇·玉西埃，深色头发，脸很苍白，年纪在30到35之间，相貌像蒙古人，个子清瘦，病病歪歪的，眼睛的神气又热烈又冷静，头发很少，胡子尖尖的。他的力量不在于他那种空泛急促跟语言不调和的姿态，也不在于他的失声的常带嘶嘶的声音的浮夸的讲话，而是在于他这个人的本身，在于他深信不疑的态度。他似乎不允许人家跟他有不同的思想，但既然他的思想就是群众愿意想的，所以群众和他很投机。他把大家期待的话3遍、4遍、10遍地告诉他们，像发疯般拼命地在同一只钉子上使劲地敲。他的群众也学着他的模样尽量地敲，直到把那只钉子嵌入肉里。除了这种本领以外，他过去犯的许多政治案子也增加了他的名声。他表面上有股百折不回的毅力，但明眼人可以看出，他骨子里给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磨得疲倦死了，厌烦死了，愤愤不平地恨着命运。他每天消耗的精力都入不敷出，从小就被工作和贫穷把身子磨坏了，做过玻璃匠、白铁匠、印刷工人，又害着肺病，使他对他的主意、对自己常常心灰意懒，有时又兴奋若狂。他的暴烈一方面是有意的，一方面是病态的，就是说一半是为了政治作用，一半是为了冲动。他的学问是乱七八糟自修来的，有些事懂得很透彻，例如科学、社会学以及他干过的各种手艺。对许多别的事他只是一知半解，但真懂得也好，不懂得也好，他都很有把握。他有理想世界，有准确的观念，有愚昧无知的地方，有非常实际的头脑，有偏见，有经验，有对布尔乔亚的猜忌和仇恨，可是他照旧对克里斯朵夫很好，因为看到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结交他，心里很得意。他那等人是生来当领袖的，无论做什么事，对工人们都很不客气。他虽然真心要平等，但事实上对高级的人比对低级的人更容易平等。克里斯朵夫还遇到工人运动的别的几个领袖，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好感， 共同的斗争好容易促成了一致的行动，可是没有把大家的心联合起来。可见所谓阶级的分野完全是浮表的、暂时的，许多年深月久的敌对状态不过是被延缓了一下、掩饰了一下，实际是始终存在。在工人领袖中间，我们依旧看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对立，彼此存着根深蒂固的轻蔑的心理，干这一行的嫉妒另外一行的工资，而每行又自以为比别行高着。但人与人间最大的区别还不在于这些，而在于气质。狐狸、狼、绵羊，天生吃人的野兽和天生被人吃的野兽，因为阶级相同、利害相同而聚合在了一起。但大家伸着鼻子嗅着，彼此都认了出来，毛都竖起来了。克里斯朵夫有时在一家兼卖牛奶的小饭店里吃饭，那里是高地埃的老同事为罢工而被撤职的铁路职员西蒙开的，常客都是一般工团主义者，他们总共是五六个人，聚在井里头的一间屋子里，靠着又小又黑的天井，两只挂在亮处的金丝雀老是叫得很有劲儿。和玉西埃同来的是他的情妇美丽的贝德，个子结实而风骚的姑娘，没有血色的皮肤，戴着大红便帽，眼睛迷迷糊糊地带着笑意。一个年轻的小白脸像跟班一样地盯着他，那是聪明而装腔作势的机器匠雷沃伯·格拉伊沃。这一帮人中间的哑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布尔乔亚最激烈的一个，但气质上是最要不得的布尔乔亚。多少年来，他每天早上都要买些一个童子一份的文学报，把上面的黄色小说吞下去。这些读物把他变成了一个头重脚轻的怪物，脑子里想着精益求精的寻欢作乐的玩意儿，身子却肮脏到了极点，日常生活也鄙俗到极点。克里斯朵夫受不了这种人，更喜欢电器匠塞巴斯蒂安·高加，那是和玉西埃俩最受听众欢迎的演说家，可没有满嘴的理论，他有时候不大清楚自己要往哪儿去，只知道勇往直前，可以说是十足地道的法国人。个子很结实，年纪四十上下，血色很好的大胖脸，圆圆的脑袋，红红的头发，留着一大簇胡子，脖子跟嗓子都像牛一样。他和玉西埃同样是能干的工人，可是嘻嘻哈哈，喜欢吃喝。虚弱的玉西埃看着这么健壮的身体，非常笃羡。他们俩虽是朋友，暗中却抱着敌意。饭店的主妇奥兰利45岁，当年大概长得很美，现在经过了时间的侵蚀还颇有风韵。她拿着件活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话，脸上挂着一副亲切的笑容，嘴唇跟着他们的谈话扯动，随时也穿插一两句，一边工作一边颠头耸脑地替自己的活打拍子。他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和两个从7岁到10岁的孩子，一男一女，他们伏在一张满是污点的桌上做功课，吐着舌头，不时把一两句他们不应该听的话听在耳朵里。奥利维陪克里斯朵夫去了2-3次，觉得混在这般人中间很不自在。那些工人只要不受工厂中严格的时间限制，不是被那个顽强的汽笛叫唤的去， 就不知道会浪费多少光阴，或是在工作以后，或是在上下班之间，或是在偷懒的时候，或是在失业的时期。克里斯朵夫那时无事可做，在旧作已完，新作还没有端倪的阶段，他也不比他们更忙，很高兴把肘子撑在桌上，抽烟、喝酒、谈天。可是，奥利维，以他布尔乔亚的本能，以他思想需有纪律，工作需有规则，时间必须经济等等习惯，大大的看不上眼。他不喜欢这样的糟蹋光阴，并且他既不会说话，又不会喝酒，最后还有那种生理上的不舒服，潜伏在出身不同的人士之间的反感，心灵要求沟通，而肉体抱着敌意，仿佛是肉对于灵的反抗。他单独和克里斯朵夫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很激动地说应当亲近群众，一朝面对了群众，他可没法亲近了。而嘲笑他那种思想的克里斯朵夫，倒毫不费力地可以和街上随便遇到的工人称兄道弟。奥利维看到自己跟这些人隔阂，非常上心，他勉强学他们，和他们一样思想，一样说话，可是不行，他的嗓子不够响亮，不够清楚，音调跟他们的不一样。他学着他们的某些谈吐，但字眼儿不是梗在喉头，就是声音走腔的。他竭力留神，觉得很窘，同时也叫别人发窘。在他们的眼睛里，奥利维是一个形迹可疑的外人，谁也对他没有好感。他一走，大家都会松一口气。这些奥利维都知道，他常常遇到一些冷酷的目光，充满着敌意，跟一般因饥寒交迫而愤懑不平的工人看中产阶级的目光一样。或许这种态度同时也是对克里斯朵夫的，但克里斯朵夫完全看不见。那批人中间愿意接近奥利维的只有奥兰利的两个孩子，他们对布尔乔亚当然没有怨恨，那男孩子还受着布尔乔亚思想的诱惑呢，他的聪明足够他去爱这种思想，却不够去了解。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子，有一回被奥利维带到亚诺太太家，看着华丽的陈设出神了，坐在漂亮的安乐椅里，用手指摸了一下鲜艳的衣衫。她心里快活到了极点，她有那种小家碧玉的本能，只希望溜出平民阶级而跳进布尔乔亚的安乐窝。奥利维完全没有心思培养他的这种倾向，而他对于奥利维的阶级所表示的天真的敬意，也不能补偿别人暗中对奥利维的反感。那是奥利维深感痛苦的，他抱着一腔的热诚想了解他们，事实上也许太了解他们了，把他们观察得太仔细了，使他们生了气。但他的观察并非由于冒昧的好奇心，而是由于喜欢分析人家心理的习惯。他不久便发现了隐藏在玉西埃生活中的悲剧。第一，是那个侵蚀他的病；其次，是他的情妇的残忍的游戏。他的情妇的确很爱玉西埃，觉得有他这样一个情人是值得自傲的，但他生机太旺了，他知道他将来会逃掉，同时也是为了嫉妒而心里苦恼。而那情妇却以此为乐，挑拨男人，用眼风逗他们，喜欢疯疯癫癫的东捏西惹。也许他在背后 和格拉伊沃欺骗于西埃，也许是故意要他这么相信。总而言之，这种事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早晚会发生的。玉西埃不敢禁止他爱他喜欢的人，他不是宣传女人和男人同样有权利可以自由吗？有一天他咒骂他，他又狡猾又放肆地提醒他这一点。玉西埃关于自由的理论和他暴烈的本能在胸中猛烈地交战，他的心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的心，专制嫉妒，他的理智却是一个新时代的人的理智，理想世界人的理智。至于他，他就是个女人，昨天的，明天的，千古不变的女人。奥利维眼看着这场暗斗，凭着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个斗争的残酷，所以对玉西埃极表同情。玉西埃猜到奥利维窥破他的心事，但绝对不感激他。另外有个人也用宽容的目光在那里留神这一场爱与恨的游戏，那是饭店的主妇奥兰利。她不动声色地把一切看在眼里，她是个懂得人生甘苦的人。这健全安静规矩的女人，年轻的时代也胡闹过来，最初在花店里做工，有过一个布尔乔亚的情人，而且还有别的。以后她嫁了个工人，变成了贤妻良母。但她懂得一个人在感情方面的荒唐，懂得玉西埃的嫉妒，也懂得那个喜欢玩的姑娘常常用几句亲切的话替他们排解。唉，咱们总得彼此迁就才行，犯不上为这么一点小事生气。他也并不奇怪他说的话毫无用处，那永远是没用的，人总是自寻烦恼。他有一种平民式的达观，可以使痛苦不至于在心中多留痕迹。苦难他也是有过的，三个月以前他那么疼爱的15岁的儿子死了，非常悲伤。可是现在他有说有笑，照常办事了。尽想下去是活不了的，所以他就不再想了。那并非自私，而是迫不得已。他生命力太强，老注意着现在，不能留恋过去。他适应继承事实，也适应可能临到的事实。如果革命来了，把一切都颠倒了，他还是会站定脚跟，做他可做的事，不管被放在哪儿，总是得其所哉。骨子里，他对革命的信仰不过尔尔，他对什么事都不怎么相信。不消说，他彷徨的时候也会去起刻卜卦，看到初三的队列也从来不忘记画十字。他头脑开通，胸襟宽大，像巴黎的平民阶级一样怀疑而不悲观。这样一个女子当然和克里斯朵夫是意气相投的，他们用不着多说话就觉得彼此精神上是一家人，常常相视而笑，听着别人唠唠叨叨叫叫嚷嚷，而往往他自个儿笑着，眼看着克里斯朵夫也卷入了辩论，比别人更兴奋。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